落叶忧伤着美丽，就连那白云也落下泪。 亲爱的你究竟去了哪里？陌生的城市只留下我哭泣。 模糊的双眼常把别人看成你。 亲爱的你到底在哪里？亲爱的你究竟去了哪里？情人的夜晚怎舍得我哭泣？ 寂寞如藤缠绕在我心底。 劲风 DJ。